Wait, wait, wait.好，那同学，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客观合并。各位有没有发现今天电梯好像特别难排哦？大概是我在高铁晚上上课以来排过有史以来最久的电梯哦，奇怪，今天不知道什么好日子哦。来吧，那客观合并呢，请同学先看一下。来看一下我们书上的19页，一下在进入到专题之前呢，有一个呢非常琐碎的小声点呢，稍微提醒同学注意一下。这个呢，在国家考试呢，命题的几率不高了，但是法研所呢倒是常出现的一些呢纯学理的概念。那我们请同学呢，如果回家有空的话，自己稍微注意一下。19页呢第5个标题叫概念比较，这个概念比较呢是帮同学整理了民宿研讨会里面相关的一些期刊论文。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说请你回去自己看呢？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纯学理创设出来的概念。那么晚近呢，最高法院呢有一些零星的判决呢还没有做成判例啊，有一些零星的判决呢也采纳学说的这个见解，所以呢有慢慢形成主流的一个味道在里面。因此同学呢回家呢，如果有时间，不妨呢稍微看一下来什么样的一个衍生学理概念呢，就是呢你看一下这些奇怪的名词，什么不真正的预备合并，那往后看21页什么主观的预备合并，出现这两个奇怪的名词。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呢再往前看一下第8页概念比较主观选择合并。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呢谈到第8页的主观选择合并，还有刚刚所看到的主观预备合并，在21页。第8页跟第20页呢这两个奇怪的名词呢非常简单，后面我们书上整理一堆学说的见解呢，细部的内容请你回去看，课堂上简单花个5分钟呢把重点跟同学提示一下就好了。这两个名词啊，就是国内学界呢晚近呢所创设衍生出来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最主要就是借用客观合并的定义去套用到所谓的主观合并。什么叫做套用到主观合并呢？来回过头复习一下上礼拜我们讲的什么叫客观合并啊，一定是单一的原告对单一的被告，同一组人马之间呢合并主张多数的请求或多数的一个诉讼标的。譬如说甲告乙呢同时主张借款或利息两个标的，这就是最典型的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所以正规的客观合并呢，它一定是同一组人马同一个当事人之间合并了多数的标的或多数的声明，复数请求合在同一个程序内要求法院审理。这是我们上礼拜四讲到客观合并的时候最原始的定义。因此在传统的定义论里面，客观合并永远都是诉讼标的或诉之声明的合并，但是前提一定是当事人是一对一的。这是呢传统的所谓客观合并的概念，但是晚近的学说加以突破，学者很灵活，他说呢客观合并的这个类型呢相关的定义呢拿来到当事人的合并上面也蛮好用的。什么叫当事人的合并呢？不晓得是哪一个天才的学者呢率先研究出这个问题。他说什么问题啊？有些客观合并的定义呢也有可能发生在所谓当事人合并主观合并的身上。主观合并，主观这两个字呢就是主体的意思啊，也就是当事人合并。那什么叫当事人合并呢？来举一个案例，各位就知道这个抽象理论在讲什么呢。你看一下第8页，传统的选择合并它的定义呢同学应该不陌生。比如说请求权竞合的时候呢，甲的 A 物呢被乙给抢走了，那么甲对乙呢可以同时主张呢179或者767呢要求某乙返还 A 物。所以如果甲对乙呢把179跟767合并在同一个程序请求法院认择其一有理由者加以审判的话，那这是最标准的传统类型的选择合并，毫无疑问。但是学者说，哎，我现在研究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同学看一下第8页这个案例，看一下刮胡二举例说明的部分。原告甲呢，某天在黄昏被人打伤，加害人在殴打某丙的时候呢，告诉他说，为了老爸某乙报仇，所以某甲很确定只有一个人打他，这是甲呢非常确定的。 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人打我，那 K 我的那个人呢跟我呛瞎说是为了我老爸呢来报仇的，那这个老爸乙呢有儿子丙丁两人，但是甲呢无从判断呢到底是丙或丁打他，但他很确定只有一个人打他。哎，如果他确定是两个人打他的话，他就列丙丁为共同被告，主张民法185条共同侵权行为连带赔偿就好了。今天问题就是他很确定只有一个人打他，不是两个人了，所以他不可能把这个丙丁列为共同被告，但他又不确定是谁打他。这时候呢，可不可以呢把当事人呢任要求法院认责其一加以审判？我不确定是丙还是丁打我，但是就是这两个家伙其中一个了，因为乙的儿子就只有这两个而已，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球丢给法院，请法院择一有理由者呢判我胜诉？所以什么叫主观的选择合并啊？就是我合并多数的当事人多数的被告，我把丙丁呢丢给法院，然后我的声明是说，请法院呢你自己明察秋毫，你自己判断到底是丙 K 我还是丁 K 我呢，这两个人呢认责其一呢判决我胜诉即可。这种呢你把当事人诉讼主体呢丢给法院加以选择的模式，就叫主观的选择合并。那同学发现这个定义完全借用客观的选择合并，客观选择合并是复述的标的请求法院择一有理由者审判，那主观的选择合并呢是转个弯说呢，诉讼标的只有一个，因为我确定只有一个人打我，我只有一个侵权行为的请求权，但我不确定是丙或丁打我，所以我丢给法院，请法院的自己查，认责其一有理由者判我胜诉。这一种命法院选择当事人则其中一个当事人呢对原告做有利判决的形态，就是所谓主观的选择病。那这种类型呢到底要不要加以承认？我们书上第9页有整理民诉研讨会学者的见解，当然照惯例啦，有肯定说否定说，目前较主流的多数见解呢采的是肯定说后，为了要达到纷争解决一回性呢，只要不会造成审判的困扰的话，哎，这种灵活的变通方式解释论上倒不妨承认了。那肯否两说细部的一些论争，同学有兴趣的话，请你回家花个10分钟自己翻一下第8页到第9页的内容。同样的道理也是往后翻到23页，好，抱歉，21页。20页，各位现在看这个名词应该就很好懂了。什么叫主观的预备合并呢？看这个观念就晓得，借用传统客观预备合并的概念，改成所谓排列先后顺位的当事人。传统的预备合并是说呢，诉讼标的排列先后顺位，像我们上礼拜讲的，先为主张买卖契约有效，要求被告呢交付标的物。被为呢买一个保险，万一买卖契约无效，改依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被告返还价金。先后两个诉讼标的相互排斥，不能并存。先为无理由败诉时，才请求法院审酌被为。这是你上礼拜念过的传统的预备合并。所以传统预备合并是诉讼标的的合并，排列诉讼标的的审理顺位。那现在学者很天才，什么叫主观的预备合并啊？反过来，我可不可以排列当事人的审理顺位？什么叫当事人的审理顺位呢？一样了，某甲呢，有一天呢，走在路上呢，被人家打，他也很确定打我的只有一个人，他非常笃定，不是两个人围殴他，很确定只有一个人打我。那打他的人呢，当时在 K 他的时候，可能叫了一声说呢，这就是呢抢我女朋友的代价哦。所以把他的狠打一顿，假事后呢检讨一下自己最近只不过搭讪了两个人的女朋友，所以打他的要么就是乙，要么就是丙啊，他最近这一阵子呢只抢了这两个人女朋友，所以这两个人一定有其中一个打他，但他不确定是谁 K 他的。请问你，他在状纸上可不可以主张把两个被告丢给法院，然后不负责任的在书状上写说请法官明察秋毫呢？先为请求呢列乙为被告，也就是他自己排列顺位，如果他没有排顺位，全部丢给法院去挑，这叫主观的选择病。而如果你自己有排列顺位，甲可能比较怀疑说呢， 乙呢可能打他几率比较高，所以先为被告就列乙呢主张法院呢要判决乙赔偿他，然后备位声明主张万一不是乙打我的，那么请这个丙呢要赔偿我医药费，负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种排列当事人审理的先后顺位，而且先后两位的当事人相互排斥，不能并存，因为你始终主张只有一个人打你嘛，所以法院绝对不可能判说乙丙同时都打你，不可能。如果呢乙有打你的话，那直接判甲对乙胜诉，就不用审丙的部分了。这就是呢排列先后顺位当事人主观的预备合并。好，那这种类型要不要承认？照惯例又是一大堆的假说乙说，那个学说论证的细部过程我们就不再重复，你有兴趣的话20页帮同学整理的非常的详细。那晚进的多数见解呢也请下台肯定说啊，因为呢有助于纷争解决回信，又不会造成太大的审理困难的话，那么学界的多数说认为不妨呢承认这种蛮天才的一个类型。所以主观选择主观预备呢，虽然现行学理上都有肯否两说的争议，但目前占比较多数的呢还是肯定说呢为主流。所以同学简单把这些学说上的论争稍微的了解一下。好，那细部文字的说明呢就请同学回家自己有空的时候呢看一下我们书本的一个概念。那紧接着你翻到28页，来28页这边又有一个奇怪的名词叫代偿请求。这个制度吼红极一时，但是晚进又突然沉寂下来了。这个制度最红的考试阶段呢是88年到92年，因为一大堆的期刊论文全部密集集中在这3-4年内一直写，写了半天呢研究所的考试跟国考都考过，但是过了民国92年之后呢突然沉寂了呢近8年的时间，从来都没有再出现过。不过因为他曾经红过后，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起见，我们还是花10分钟呢简单跟同学讲一下这个呢纯粹学理上创设出来的概念，叫代偿请求。代偿请求本来是学说创设的理论，后来被实务界拿来援用，因为最高法院觉得蛮好用的，所以呢最高法院的判决呢已经率先承认这样的一个理论，虽然是标准的呢学说跟实务上普遍承认的一个概念，同学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那何谓代偿请求呢？代偿请求同学直接看一下举例说明的部分，看完实例之后再往上去看它的法学定义，透过实际的案例你比较能够理解抽象法学文字所要描述的重点。来，何谓代偿请求呢？这是一个实务上经常发生的现象，那同学都不要急着看文字，你先了解整个问题的起源。代偿请求最常发生在，应该说啦，只会发生在特定物的给付诉讼。特定物的给付诉讼，好比黑板上这个例子，甲乙有一个买卖契约，甲是买受人，乙是出卖人嘛。那既然如此的话，甲呢已经付了钱，买方都付钱了，卖方呢一直不把呢标的物呢交给买方，所以买方当然本于一个有效的买卖契约提起给付之诉，要求出卖人呢给付 A 物，移转 A 物的所有权嘛，这是天经地义的。好啊，这种呢简单的诉讼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实务就发生，常常发现一种呢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你官司打到最后判你赢，判决当事人胜诉，胜诉照理来讲甲应该很高兴才对啊，他的买卖给付诉讼胜诉，可是变成所谓的空欢喜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国诉讼结构制度使然。什么样的结构啊？各位都晓得我国法上是民事审理呢跟强制程序分开，民事案件归民事庭审理，等你判决确定要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民事庭法官不负责帮你强制执行，后你要申请强制执行自己到民事执行处呢具状申请执行，那现在执行处大部分都司法事务官在负责执行案件，所以是典型的所谓审判跟执行分离的制度。 审判阶段留在民事庭，执行阶段很抱歉你自己向民事执行处递状申请执行，那又如何呢？因为我们采的是审判跟执行分离的制度，所以实务上经常遇到的困扰就是审判程序终结后才发生给付不能。什么意思呢？好高兴哦，这个诉讼终于打赢了，买卖契约要求被告给付 A 物，法院判某甲胜诉确定，赢了。没想到胜诉确定后天有不测风云啊，隔了两天呢， A 物这个古董花瓶呢被倚在家里面给摔破掉了。所以你千辛万苦前面花了两三年打那个给付之诉，胜诉确定，结果到申请执行的阶段发现执行不能，你的给付 A 物那个 A 物特定物呢已经毁损给付不能了，那请问你怎么办？这时候某甲只好自己摸摸鼻子另行起诉，提起什么呢？债务不履行的金钱损害赔偿诉讼。因为我到执行阶段才发现，哇啊，原物给付不能，无法执行了，所以我只好改依呢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的规定，改依民法债总呢债务不履行的请求权呢另行提起一个给付之诉，改为请求呢损害赔偿的一个金钱给付诉讼。那同学想就知道一定被学者非难，非难的重点是呢没有办法达到纷争解决回信。我们呢尽量希望呢同一个买卖契约的纠纷呢合并在一个程序内解决，以达到纷争解决一回信的目的。所以在特定物的给付里面，既然经常会发生执行不能呢给付不能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创设一个理论未雨绸缪，希望可以呢合并在同一个审判程序呢解决这种将来执行不能时的困扰。所以研究了半天，创设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诉讼结构，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代偿请求。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允许呢甲在提起给付之诉的时候做两个声明。哪两个请求跟声明呢？第一个请求，依照买卖契约请求权请求给付 A 物，但是准你买保险。第二个请求写说呢，如将来呢执行不能时呢，已应给付甲新台币500万，因为这个古董花瓶就是价值500万。如果将来呢执行不能给付不能的时候呢，你要改为金钱损害赔偿，应该要赔偿500万。所以各位看一下28页举例说明出题字的部分，这个类型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强调？因为你明年踏进考场呢，应该说今年开始100年新制之后呢，现在第二式的这个申论题呢特别强调什么结合理论跟实务，所以我们课堂的部分呢这一种横跨民法跟民诉，横跨实体程序呢实务跟理论的章节会特别跟你强调。现在的这个考题倾向呢，考选部是要求呢训练同学呢比较呢偏实务的一些诉讼技巧，所以可预见将来很多的题目会越来越倾向问你说诉之声明怎么写，法院判决主文又要怎么写。希望同学呢不要脑袋只装一些抽象的法学理论，有一些具体实务的运作也希望你稍微懂一下。所以你看刮胡尔这种实务上很常见的代偿请求声明怎么写呢？于将来执行时呢，若 A 物已限于给付不能者呢，则要求呢被告呢应为损害赔偿，就是黑板上这种的形态。第一个声明是主张呢原本买卖契约给付 A 物，第二个声明买保险，如果将来执行不能时呢，乙呢应该要呢赔偿甲呢新台币500万元，这就是所谓代偿请求啊。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啊？这样写将来就不用怕执行不能的时候你还要另为诉讼，因为法院如果判甲胜诉确定的话，甲将来在执行乙的 A 物的时候，如果 A 物呢因为可归责于乙呢毁损灭失的话，那么可以直接改为第二个声明呢金钱损害赔偿，直接强制执行乙的其他财产拍卖，取得一个金钱的替补赔偿。这就是所谓代偿诉讼这个声明， 非常好用的一个地方，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纷争解决回信，否则将来还要科与甲呢另行对乙提起债务履行的金钱赔偿诉讼，未免浪费司法资源，无法达到纷争解决一回信的要求了。于是呢，学理跟实务上就创设所谓呢代偿请求这样的概念。好，创设完这个概念之后，各位看刮胡三，刮胡三其实现在一点都不重要。以前这个理论刚出来的时候，学者有采否定的见解，但现在那个否定说你不用管它了，反正现在实务呢跟通说一致才肯定说，为了呢纷争解决一回信起见，我们现在都肯认这种的形态。所以刮胡四，请你特别打个星号。考出来的时候呢，实例题第一个考点问你说，请问你啊，这种代偿请求、代偿诉讼是哪一种的客观合并的形态？第一说是少数说，认为不构成客观合并，这个现在没有人裁了，是老一辈姚瑞光老师的一个见解，所以你直接看通说见解好了。通说见解认为呢，这种客观合并叫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为什么请你特别把通说圈起来呢？因为呢，选择题呢有考过哦，而且各位不要怀疑哦，五等的入试的直达员选择题的考试，居然有一年考你呢这么学理的东西，说代偿请求诉讼是属于何种客观合并形态，然后选择题 ABCD 叫你选哦，就是在考你刮胡四这个通说见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同学误会说代偿请求看起来好像是预备合并，所有补习班用书都会提醒你说呢，脑袋不要转歪了。为什么看起来很像预备合并？看起来有两个这个标的，两个这个声明，而且这两个声明感觉起来好像相互排斥，不能并存。确实啊，看起来很像相互排斥，不能并存。为什么呢？因为 A 物如果原物存在的话，就不可能有损害赔偿执行的问题，所以呢，原物存在跟所谓的给付不能呢，这两个概念看起来像是相互排斥，不能并存，但你仔细想，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预备合并是先为请求败诉无理由的时候才请求法院审备位，但是代偿诉讼的结构第一个特色是反而是第一个请求胜诉有理由的时候，法院才可能审第二个请求。法官一定是认为说买卖契约有效存在，某乙要负给付 A 物的义务，一定是第一个请求成立胜诉为前提，理论上才有第二个请求问题，才有将来执行不能的时候被告要负债务履行损害赔偿责任。这是第一个它跟预备合并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不同地方是呢，预备合并是排列先后顺位，先为败诉才请求审备位，先为胜诉就不请求审备位了。但是代偿请求不是，代偿请求的结构是先为赢了还是要求法院审第二个呢所谓代偿请求的部分，所以两者间并没有所谓呢先后优先的顺位，更没有所谓的第一个请求胜诉就不请求审理第二个呢，没有这回事哦，它是要求法院两个都要审理。所以从定义论上来讲，你是要求法院两个请求都要同时审理，所以你的结构反而比较近似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这是学理概念上最终的结论，这种代偿请求呢是一个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这是考试呢第一个常考的重点，同学要了解一下。那接着你再往后翻29页，刮胡五一样打个星号。代偿请求不只是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而且呢所有实例题一定要你写这个重点，就是解释论特色第一点的出题字的部分。代偿请求就是结合客观合并跟我们之前讲的246条将来给付之诉，把这两个诉讼法的制度结合成一个考题来考你。怎么说呢？它是客观合并， 两个请求呢合并在一个程序，同时要求法院审理，而你仔细研究这两个请求，这两个请求在学理上面很富有讨论价值的地方是，哎，这两个请求刚好是一个现在给付之诉跟将来给付之诉。为什么？你第二个请求的声明内容就是，如果将来强制执行的阶段执行不能时，改为金钱的损害赔偿。那将来强制执行，那好久以后的事情，一年半载以后的事情，将来一年半载后是不是真的会有执行不能的事实存在，不确定，我只是预先买保险。所以第二个声明就是最典型的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这个请求的内容会不会具体实现还不一定，要等到将来执行阶段才能加以判断。所以你第二个代偿声明的请求呢，性质上当然是典型的将来给付之诉，以一个还没有具体发生生效还没有具体实现的权利呢预先加以主张。所以在学理上是典型的有牵连关系的客观合并，而且所合并的两个请求间具有现在给付之诉跟将来给付之诉的一个关联性。这就是呢请同学特别注意一下29页的解释论特色的第一点呢，请你特别了解的地方。好，那重点我们就提示到这边，剩下比较琐碎的文字介绍，同学回去有空的话把28到30页呢自己参考一下。那最后忍不住呢再唠叨一分钟，请你脑袋灵活一点哦。这我们先前讲过，课堂上只能提示你重点，那么有一些比较琐碎灵活的变化呢，我们不可能一一的跟你提到，你有时候自己训练一下自己脑袋思考的一个动作，不要说什么题目都一定要看过才会，没看过的有时候你冷静下来脑袋转一下答案就出来了。像这个呢，成大法研曾经考过，江世明老师有一年就出这样的一个题目，代偿请求，然后第一小题考你什么呢？第一小题考的有够简单，可是奇怪，很多同学呢不知道怎么写，他就问你了，某甲这个代偿请求，假设是2月1号提的，2月1号向一审提起这个诉讼，然后呢5月1号一审言辞辩论终结前，题目还特别强调。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呢 ，A 物就已经毁损灭失，给付不能了。请问你法院应如何审理？那同学都看不懂在问什么，这题目在问你什么啊？之前讲的阐明的制度吗？你现在呢是在5月1号，都还没有等到执行阶段，你5月1号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都还在审判程序中。你就已经发生给付不能了，那这个叫什么呢？情势变迁，有必要以其他声明代替原声明。将来给付之诉呢？将来给付的内容，如果在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就确定给付不能，代表说呢，这个将来给付之诉的性质转变成现在给付之诉，它现在就给付不能了，已经是一个客观明确的事实了。所以法院要行使阐明权，阐明当事人做诉之变更，把呢这个客观合并变更成单一的诉讼标的，变更成呢给付不能的金钱损害赔偿之诉。这时候你已经没有必要呢合并什么两个请求，没有必要了。第一个请求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都确定事实审辩论终结前 A 物都给付不能了，都已经给付不能了，你还声明什么给付 A 物呢？所以法院要行使阐明权，这种阐明呢就是呢，各位先前如果还有印象，4种阐明类型里面的除去不当的阐明，行使除去不当的阐明之后呢，命当事人呢主张以情势变更用新的内容呢代替原给付的内容，2物条第1项的第4款。所以呢除去不当阐明呢要求当事人变更成为说只主张呢金钱损害赔偿，那么只有剩下这一个标的这一个声明呢要求你做一个诉之变更的一个动作。那变更完之后呢，你要顺便再点一下啊，这时候呢 原本的将来给付的请求二四六条已经不存在，现在这个案子是单纯的现在一般的给付之诉，因为请求权呢在延迟辩论终结前已经具体生效，处在一个可以行使的状态，并非系诸于一个将来不确定的一个因素。那么这是概念上呢，如果题目这样问你的话，其实你自己脑袋灵活转一下，大概就知道他要你写的重点何在了。好，那么这是呢客观合并里面呢针对一些衍生学理的概念类型呢，我们花一点时间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紧接着呢请你往后翻看一下36页以下，今天的重头戏就是要跟同学谈这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我们上礼拜讲过客观合并呢最常考的重点就是结合上诉审的理论，那照道理来讲，既然是结合上诉审的理论，应该要留在上诉审二三审程序再讲才对，但是我们的课堂的进行方式呢提早到上册来讲，为什么呢？因为它很重要，国家考试命题率前5名的单元，今天讲第一次，下册念到二三审会讲第二次，刻意把它拆成两次讲的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强化你的观念，给你催眠洗脑了，重要的东西呢反复听两次，强化你的概念，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呢循序渐进，因为这个理论呢有一点点的难度，那么各位呢今天先听比较基本入门的一些呢观念，懂了之后我们下册讲到这个观念的时候呢会做比较深入的一个分析跟探讨，所以如果一口气留到下册再讲，一下子塞给你一大堆东西恐怕你吸收不了，不如说先在上册的阶段让你提早接触到这个理论，有初步的了解之后呢，到了下册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比较深入的一个学理的探讨跟分析。所以呢各位看一下36页以下这个专题，书上花了很多的篇幅在介绍，那它是一个典型的学说的乱流区，怎么讲呢？各位呢不用看别的，你就呢简单的翻一翻就好。来，你看一下41页以下，你先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国考题目数量蛮多的，41页79年的司法官，然后你翻到42页，哇，一大堆的这个学说争议，每一个问题呢都有什么骆永嘉老师的见解、杨建华老师的见解、什么通说见解、实务见解等等，看起来呢是非常的复杂了。那46页87年律师高考的考题，那下面一样一大堆的问题呢都是什么假说乙说，然后注释一大堆，尤其是像49页以下还跟你列了一大堆的实务见解，这个专题不止学说跟实务的理论不一样，连最高法院的判例决议之间也常常相互矛盾，也就是说，不要说学界的意见没有统一了，连实务界自己呢前前后的见解也都有矛盾的现象，所以这种题目你放心，他几乎不太敢考你选择题，这种的专题要出成题目的话几乎都可以笃定的跟同学讲会摆在第二式申论题，让你有机会用文字去说明呢争点跟学理争议，不太可能考一式选择题考出来的结果可能是送分，因为呢很多的问题点呢都有学说实务不同的意见，连实务最高法院决议之间彼此也常意见不同，前后矛盾，所以是个典型的所谓学说实务的乱流区。那讲这个干什么呢？就是提醒同学，书本的撰写呢，有的时候是为了完整性起见，所以我们36页以下呢，到60页，这几乎是目前为止整理的算是最详细的。只要呢市面上有出现过的学者的期刊论文、最高法院的见解，我们都把它整理在上面。但是，请你呢现阶段千万不要看哦。很奇怪，应该要鼓励你用功念书才对，但是36页到60页请你现在先不用看，不用看的理由是呢怕你现在看反而叫加害给付了，为什么叫加害给付呢？你的观念都还不清楚，都还不会走路， 就勉强的塞一堆假说、乙说、丙说，你到时候看了一大堆后，脑袋呢反而一片空白呢，什么观念都没有。所以初学的阶段，你按部就班，慢慢来。你真正的想要的深入看这个专题，请你把整部《民事诉讼法》都念完，尤其下册念完之后呢，回过头再看。但拜托你现阶段不要急着看这个专题的整理，因为对你来讲可能觉得太复杂了。一个问题呢，四五个学说实务见解在那边对立，你可能完全看不懂为什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有四五种不同的讲法。所以在基本观念架构的阶段呢，我们只请同学记通说的见解，也就是今天课堂上只跟你先谈骆永嘉老师为首的所谓学界的较多数的见解。那至于实务一些很杂乱的见解，或其他学者像杨建华老师一些很特殊的看法，今天都暂时先不讲。因为各位应付外面的国家考试，其实你记通说的见解就够了，真的行有余力，确定你的观念不会被混淆的，你回去有时间自己再去看我们书上整理的不同学说跟实务的见解。好，那什么样的问题呢？这就是结合上诉审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呢，对在座很多同学来讲，也许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并不是说它难了，而是我们法律系的这个课程的编排后，大家都念过法律系，所以你应该都知道哦。学校呢，民事诉讼法的学分呢，上下学期排在一起呢，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大概教到既判例的章节呢，正规课堂上在大学念书呢，上下两学期上完呢，如果可以讲到400条既判例，那算是很了不起了，算是这个进度赶得很成功的。很少有老师呢会讲到后面的章节，所以上诉审的二三审的规定，在座一半以上的同学大概脑袋一片模糊后，因为你大三在学校正规课程时间不够，往往都没念到，所以现在跟你讲的上诉审相关的理论，你会觉得一片空白，很正常。但请你呢现在开始慢慢的接受。来，上诉审的一个理论呢，一般俗称叫上诉审的三阶段理论。今天各位呢，不管你大学有没有念过，我们把你当作呢一张白纸一样，假设各位呢大学完全没有念过，慢慢的扎实的跟你把这个观念架构起来，因为它真的是呢上诉审章节里面实例题的一个最爱。来，黑板上这个体系表呢，先在处理一审上诉二审。上诉审程序分成二审跟三审两个审级，但是念到下册的时候，同学发现所有国考的重点集中在二审，三审反而考点呢比较单纯一点。因为呢二审程序有比较多的所谓学说理论可以来考你啦，所以黑板上呢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一般俗称的上诉审三阶段理论。这个三阶段理论今天各位可能听第一次，你先有了基本了解，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上诉审三阶段理论。这个三阶段理论呢专门在处理一审上诉二审的情况，这是你先厘清的一个基本观念。好啊，什么叫三阶段理论呢？就是黑板上这三个阶段了。来，这三个专有名词也许你也是第一次看到呢，麻烦跟他呢多念几遍，稍微熟悉一下。所谓的上诉审三阶段理论，就是乙审阶段、审理阶段跟判决阶段，这是二审程序非常重要的所谓上诉审三阶段理论。名词你先打过照面，有一个基本印象之后，来紧接着来看重点在哪里呢？什么叫做三阶段的一个理论呢？来，书上的文字你暂时完全不用管它，慢慢的来架构这个观念，从黑板上最简单的这个实例切入。三阶段理论，你发现永远都伴随客观合并的理论一起考你。来啊，它跟客观合并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法条呢， 立法理由呢，加上学说见解所创设的理论，来问题的起源，你看一个最简单的，这叫做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假设题目考你，甲在一审的时候呢，告乙呢返还借款100万，给付利息10万块，结果很不幸的，法院判他败诉。法官可能认为你两个请求权都不能举证，所以判你全部败诉。那甲就很不满，他很抓狂，明明钱借出去的啊，怎么法官呢瞎了眼睛都判他败诉？好，所以呢，等一下带你看国考题目，千篇一律。国家考试怎么考你呢？甲针对一审败诉的部分，每个题目都很故意跟你设计成，他只针对其中一部分上诉。借款利息都败，但这个当事人好龟毛哦，你两个都败诉，如果你两个都声明上诉，那绝对没问题啦。啊，他偏偏就只针对其中一个声明上诉，甲可能只针对借款败诉这个标的，不服声明上诉。好，那题目就问你了，请问你，甲只针对借款的部分声明上诉，第一小题考你，那上诉期间届满之后，20天届满之后呢，利息这个标的有没有先行确定？他只有针对借款上诉哦。那第一小题考你啊，利息那个标的20天上诉期间届满之后呢，这一个标的会不会在一审先行确定？为什么喜欢考你这个呢？吃定了很多同学喜欢用直觉回答问题，如果你没念过书，不晓得三阶段理论，保证你考卷怎么写呢？一定会写说利息这个标的当然先确定嘛，因为你脑袋很直线的思考就是啊，你又没有对他声明上诉，所以20天期间届满之后，当然他就在一审败诉确定了，谁叫你不对他提起上诉？会这样想哦，代表你是很正常的法律人啊，因为一般脑袋逻辑确实如此啊，你又没有对利息那个标的上诉，理所当然的20天上诉期间届满之后，利息这个标的就应该在一审败诉确定才对，这是呢很自然的一般人的想法。但是呢，考试爱考的就是呢法学家的脑袋跟你想的不一样，他怎么说呢？他说哦，利息的部分你发现解答告诉你说没有先行确定。那你说看补习班的用书跟解答呢，看了吓一跳啊，为什么没有针对利息上诉，利息的部分却没有先行确定呢？因为这里要跟你介绍第一个登场的理论，以审的阶段民事诉讼法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理论专有名词，这个专有名词叫上诉不可分理论。来，这个名词什么意思呢？所谓的上诉不可分的理论呢、啊、它的定义就是呢，你针对来，这是各位呢今天跟这个专有名词第一次打照面。什么叫上诉不可分理论呢？它的白话文定义就是，只要你针对一个一审全部判决当中任何一个部分先合法上诉者，其他部分也随同跑到一审，就是跑上去的意思啊，也随同跑到高等法院去，而没有先行确定。那我们以前在法研所上课的时候呢，上诉不可分理论呢，教授就告诉你用一个最粗浅的白话文来理解，叫鸡犬升天理论。什么叫鸡犬升天呢？ 把一只鸡拉上去呢，旁边的狗呢跟着爬上去的意思啦。所以一个全部判决对照黑板上这个例子，一审是一个全部判决，借款利息两个标的合在一起一起判，只要你针对一个全部判决里面任何一个标的，任何一只鸡，任何一只狗呢，针对它上诉拉到二审去的话，其他的标的跟着跑到二审去，鸡犬升天，一并的移审呢移到高院，所以会发生全部的标的都没有先行确定。这就是三阶段理论，所谓上诉审三阶段理论的第一阶段，移审阶段呢所涉及到的上诉不可分理论。定义再看一遍，只要针对一个全部判决当中的一部呢合法上诉者呢，其他的部分呢没有随，其他部分也随同着一并移审跑到二审去，这叫做上诉不可分的理论。好，那什么叫全部判决呢？这名词很好懂啊，就是我们各位呢书上呢36页呢定义所看到的全部判决，书上36页呢写得很清楚，全部判决指的就是呢一审呢把当事人的全部请求，只要你把当事人的全部请求合并在一份判决书，一次的审判程序一起判决的话，这个就叫做全部判决。所以这个名词不难懂了，最简单白话文定义就是呢，法院用一次的审理程序，一份的判决书，就把当事人间全部的请求合并加以审判，一口气把你们通通解决。你本来告两个诉讼标的啊，我就一份判决书全部把这两个标的的胜败诉都记载在一起，一份判决书解决你们全部的纠纷，这就叫全部判决的概念。所以只要针对全部判决当中的一部分合法上诉者呢，其他的标的也跟着移审跑到二审，鸡犬升天，没有先行确定，这叫上诉不可分。讲完了，所有同学一定有个疑问，为什么创造这么奇怪的理论，明明只有针对借款上诉，哦，我们这些法学家干嘛把利息这个标的呢也一并拉到高院，什么呢，移审到高院代表他没有先行确定，为什么会创设这个理论？这套理论完全去抄德国诉讼法，抄德国诉讼法的哪一个部分呢？来，这个呢下次会详细讲，但是今天呢既然提到了，请你先简单的翻一下你的小六法，翻到460条。460条一个专有名词，也许同学在大三还有印象，似曾相识，今天借这个机会稍微复习，让你跟他稍微熟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呢可能你很陌生的法条460条，这个条文的标题叫附带上诉的一个提起。所以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呢在二审程序，460条是在二审的条文后，你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二审程序承认附带上诉的一个制度。所以460的第一项才讲什么被上诉人在言辞辩论终结前得为附带上诉。好，就念到这边，那你会问啊，什么叫附带上诉后？各位啊，如果你看这个条很陌生的话，正常啊，因为大学很少教到这么后面，所以今天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我们抄德国人哪一套制度呢？附带上诉有一个兄弟党的名词叫扩张上诉声明。虽然你可能有买补习班的书呢，他叫你背一个奇怪的口诀，背什么口诀呢？上诉人可以在上诉审二审呢扩张上诉声明啊，被上诉人就是法条460条第一项讲的，被上诉人可以在二审做附带上诉。背了老半天啊，这两个名词什么意思呢？来，今天初次见面，花2分钟听一下这一套制度。这个名词呢，它就是完全抄袭德国法。德国法有一个精神就是准你放马后炮。所以什么叫扩张上诉声明，什么叫附带上诉呢？各位用最粗浅的白话理解，就是准你放马后炮的制度。什么叫准你放马后炮呢？ 德国诉讼法的规定这样规定了、啊、他说、哦、当事人我们要给他犹豫的机会，至于为什么采这个理论呢，这有法制史的背景，说来话长，反正你考试用不到，我们暂时不提它，有兴趣的同学自己参考我们书本注释的一些文章就去翻阅。那假设你对这些法制史理论的形成没有兴趣的话，你就直接记结论。什么结论呢？德国人的想法是说啊，当事人吼、哦、往往都犹疑不决了，很犹豫不决。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制度的设计上对他好一点。什么叫对他好一点呢？我们准他放马后炮。你可能是听不太清楚，什么叫准他放马后炮啊？来对照黑板上，什么叫做扩张上诉声明呢？专门准上诉人放马后炮的制度。来，谁是上诉人啊？各位对回黑板上。甲呢，如果他是率先合法提起上诉之人的话，独立声明上诉之人的话，他在法律上的地位，在二审的地位就称为上诉人。好，那德国人怎么想呢？他说上诉人准你放马后炮，放马后炮的制度叫扩张上诉声明。什么叫扩张上诉声明啊？你对一审败诉的标的，准你在二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呢，再去做声明不服的动作。所以你在一审明明败两个标的，借款跟利息，利息虽然一开始独立上诉的时候没有独立声明上诉，但我们准你在二审辩论终结前呢，放马后炮，扩张上诉声明。既然准你放马后炮，所以前导的法理思想一定要定义成说，利息那个标的跟着鸡犬升天跑到二审一审去，因为这个标的如果没有跑到二审一审的话，诉讼法上所谓扩张上诉声明的制度形成据文。你要准他在二审放马后炮，基本前提一定是那个败诉的标的有跑到二审吗？如果那个败诉的标的你一开始就定义说在一审就判决确定，败诉确定了，啊都确定了，后面哪有什么放马后炮唱戏的空间？所以就是因为你承认扩张上诉声明的这个制度，所以你必须在概念法学的定义上定义说呢，其他未独立上诉的标的，利息这个标的也跟着先鸡犬升天跑到二审，移到二审，让他发生二审的诉讼系数。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二审辩论终结前，上诉人才有机会呢做放马后炮、扩张上诉声明的动作。好，那什么叫附带上诉呢？立法者说我很公平啊。黑板上这题目改一下。假设在一审呢，甲除了告借款利息之外，还告了一个呢风马牛不相干的标的，叫做呢买卖价金100万。好了，哎，他总算赢了一个了。法院虽然不认同他的借款利息，但是认同说某乙积欠某甲价金100万，所以甲的价金请求，法院判他胜诉。判他胜诉的结果，请问同学，在上诉不可分的理论之下，价金这个标的当然也鸡犬升天跑上去，因为上诉不可分的定义就是呢，一审全部判决，你只要针对任何一个标的合法上诉，其他的标的通通鸡犬升天跑到二审去，所以价金的标的也跟着鸡犬升天飞到二审去，没有先行确定。那让它飞到二审，发生二审的系数目的何在？就是你刚刚460条看的，立法者说什么叫公平的制度设计？既然德国人准你放马后炮，啊，应该大家机会均等。什么叫机会均等啊？除了原告可以放炮，被告也可以放炮啊，双方当事人都要给他放马后炮的机会，你不能独后一方只给其中一个人放马后炮。所以啊，我们这个附带上诉名词专门在处理什么呢？被上诉人放马后炮的制度啊。什么叫被上诉人啊？民事诉讼法所称的被上诉人，黑板上这个例子就是某乙。所以被上诉人的定义就是， 你在一审没有合法独立上诉，被动的那一方，某乙在一审呢完全没有做任何独立上诉的动作，那么你将来到二审的地位就叫被上诉人。为了当事人地位均等的考量，你既然准上诉人某甲扩张上诉声明放往后炮，那你当然要准这个相对人被上诉人某乙呢可以放往后炮。那这个被上诉人乙在二审放往后炮的标的，当然就是价金这个标的，因为在价金里面他一审是败诉的，可以准他在二审的时候呢附带上诉，要求法院呢重新对价金标的来加以评价。正是因为呢二审程序诉讼法上我们准你放马后炮，采用德国人这一套准你放马后炮的制度，所以我们承认扩张上诉声明跟附带上诉，就是因为承认这样的制度抄德国人这一套，所以不得已在概念法学理论上一定要创设上诉不可分，再怎么样也要先让利息跟价金这两个标的跑到二审去，因为这两个标的如果连二审都跑不上去，都没有二审的诉讼系数，直接在一审败诉确定的话，那请问你两个已经在一审败诉确定的标的，如何在二审去扩张上诉声明或附带上诉呢？所以既然承认这个制度，你就必须在理论的设计上创设出所谓乙审阶段上诉不可分的理论。这是我们完整的把呢上诉审三阶段理论第一阶段上诉不可分乙审阶段呢存在的理论背景呢详细的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至于说了我们刚讲的为什么德国人准你放马后炮，准你在二审呢针对利息跟价金再去放炮，这有一段呢漫长的法制史法理的形成背景，反正考试不可能叫你写这个东西，如果你很好学要研究的话呢，目前呢学界呢文章探讨最完整的吴从中老师啦，这我们下册在二审程序的注释也会提到，你到时候如果真的有兴趣想去了解德国人呢为什么会采这样的理论背景的话，你自己再参考我们下册的注释里面把吴从中老师的文章呢自己印出来稍微研究一下。那课堂上只带到这边，不跟你详细交代德国理论呢形成的一个背景，只告诉你结论，反正德国人这套结论现在被我们沿用，所以我们在上诉二审的阶段里面呢第一个步骤乙审阶段采取所谓上诉不可分理论。好，那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再回到黑板上，来同样是呢黑板上这个呢单纯合并的一个情况，第一小题呢你回答的重点就是利息部分没有先行确定，关键字只要写上诉不可分理论，各位写考卷关键字点出来就好，你倒是不用花篇幅去定义什么叫上诉不可分。很多同学写考卷喜欢拉里拉扎写一堆，明明时间都不够了，为了要卖弄学问呢还自己去解释什么叫上诉不可分、哦、因为针对全部判决其中一部合法上诉，这其实在考卷上不用写这么多了，你只要上诉不可分这个关键字出来的话，分数就拿到了，改考卷的人就推定呢你懂这个观念了。好啊，第二小题问你，利息这个标的二审法院呢可否直接加以审理？来，这就是呢法学理论整同学的地方，一二两个小题看起来很像，但是呢考试上是截然不同的观念。第一小题是问你利息有没有先确定，第二小题是问你利息呢乙审跑到高院之后，高院可不可以加以审理？又来了，如果同学凭直觉回答，假如你没有念过书的话，第二小题呢大部分的法律人你的直觉一定写可以啊，这个叫直觉式的作答。为什么大部分的直觉可以呢？你会想废话，承接第一小题你都创设上诉不可分，等下什么叫上诉不可分啊，就是你都让利息跟价金鸡犬升天，都让这两个跟班的跑到二审去，移到二审去了，他们都跑到二审去了， 当然是二审法院可以审理啊，不然你让他们跑到二审去干嘛？所以一般人的直觉就是，既然他们一审跑到高院去了，所以理所当然的，高院当然可以直接针对利息跟价金这两个标的审理啊。这个想法也不能说你错，直觉思考确实如此，但各位想都知道，答案一定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你发现补习班的解答说，能不能够加以审理，这是第二阶段的理论。法学呢，概念法学往往把一个理论切得很细，审理阶段呢，我们学说上的见解跟实务上的见解是啊，原则上回归处分权主义，这是所有补习班呢都一定跟你整理的口诀，同学背了老半天，可能你都完全没有去思考你背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原则回归处分权主义，例外的依照附随一体性理论。又出现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奇怪名词，这是所有补习班用书二审程序的章节一定会出现，也是国家考试经常出现的名词，那么同学很多看不懂，干脆死背下来。你背了老半天附随一体性，现在问你什么叫附随一体性，可能你也是一知半解啦。好啊，这个结论你先记着，什么叫原则回归处分权，例外呢如果有附随一体性的适用的话，改依附随一体性的理论。很抽象，来回到黑板这个案例，其实不难懂，你仔细动动脑呢应该很好的可以理解啦。审理阶段呢，国内学者怎么讲，又是抄德国人那套理论。德国人怎么讲呢？第一阶段一审阶段只是让利息跟价金这两个标的跑上去鸡犬升天，但德国人强调的观念，跑上去后不代表你可以审理啦。用很粗浅的理论，鸡犬升天的那个鸡跟狗呢，跑上去跑到二审去之后，不代表你可以杀来吃的意思啦。这举例呢，也许呢很奇怪哦，但是呢有助于同学呢理解这个理论。德国人的想法就是，一审阶段我们只在处理说这两个标的有没有先行确定，有没有跑到高院。他们有跑到高院，没有先行确定，但是再强调一遍。没有先行确定，有一审的效力，不代表二审可以直接审判这两个标的。能不能审判，我们还是要回归诉讼法的一般原则，叫处分权主义。什么叫处分权主义呢？除非当事人有放马后炮，也就是除非当事人有附带上诉或扩张上诉声明，否则二审法院仍不得加以审理。这你脑袋转一下就知道豁然开朗了，为什么审理阶段不当然可以直接审理呢？如果可以直接审理，那你创设的460附带上诉跟扩张上诉声明制度干什么呢？这两个制度的原始定义就是准你当事人在二审言辞辩论终结前放马后炮，针对你们一审败诉的标的，赶着在二审辩论终结前放炮，事后声明不服。所以扩张上诉声明跟附带上诉都是一种事后声明不服、放马后炮的制度，你们都可以赶在二审辩论终结前赶快去做这个放炮动作。但是回归原点啊，这个炮还是得你自己呢亲自点燃哦。如果你一点意愿都没有，你一点都不想放马后炮，我们当然不会勉强你。所以利息这个标的跑到高院，只是保留你放马后炮、事后声明不服的机会。但要不要事后声明不服，主导权依旧在你当事人身上。所以针对一审的标的，利息跟价金这两个标的，如果当事人在二审辩论终结前没有附带上诉或扩张上诉声明，没有任何想要放马后炮、事后声明不服的意思的话，我们当然不会勉强你说一定要让这两个标的成为审判对象。所以在概念法学的领域里面，第二个阶段审理的阶段呢，德国法上的原则就是 回归处分权主义。所以呢，书上都提到，除非在二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当事人有放马后炮，否则的话，这两个一审的标的不当然成为二审可以直接审理的对象。这就是呢，审理阶段里面原则回归处分权主义。好啊，讲完原则，紧接着来看例外。这个例外是国考跟法研的常客，很奇怪的专有名词叫附随一体性的理论。好，什么叫做例外呢？例外就是呢，你虽然没有放炮，但是法院可以直接审理，所以它叫例外吗？什么样的情况是你没有声明不服，没有什么附带上诉，没有扩张声明不服，没有放马后炮的情况之下，什么时候法官可以例外的直接审理呢？这个理论的缘起呢，来一样，同学呢直接看一个实际的案例。抽象理论吼，跟你讲太多没有用，你看实例题呢比较能帮助你思考。各位先记结论啊，附随一体性的理论虽然名为例外，但你看学者的文章很有趣，他说理论上叫例外，实际上反而它是案件的大宗，所以形成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叫例外的案例反而多过原则。怎么讲呢？来，结论先记一下，什么情况用到附随一体性啊？就是选择合并、重叠合并跟预备合并。所以学者才说吼，感觉像例外，那、啊、怎么反而有的时候呢，好像变成了原则？因为例外适用的类型高达三种，原则适用的类型只有一种。这个审理阶段的原则呢，只有适用在单纯合并。所以虽然号称原则，但它适用的类型反而少。那么呢，附随一体性虽然号称例外，但实际上它适用的案例还比较多。选择、重叠、预备这三个类型的合并都是适用附随一体性理论，这叫结论先请你记啊。课堂上当然跟你解释这个结论怎么来的。何谓附随一体性呢？这个名词呢，创设的背景，同学先听一遍，创设的背景就是为了因应某些客观合并类型定义论的特色，不得已创设出来的了。为了配合某些客观合并类型的基本定义论，不得已之下，在审理的阶段必须创设一个附随一体性的理论，让当事人呢针对他未声明不服的部分，准法院例外的直接加以审理。创设这个例外纯粹是为了呼应该等类型的基本定义论，避免架空该等类型的基本定义论。念完了你可能觉得很模糊，什么叫避免架空该类型的定义论，不得已创设的例外呢？来，你看黑板这个例子就知道了。哎，这个叫什么？选择合并。上礼拜刚讲过，你应该呢很熟悉。标准的传统类型的选择合并，甲的 A 物被乙抢走了，所以甲在民法上请求权竞合179184767，请法院随便挑一个有理由的判我胜诉就好了。标准的选择合并。好啊，题目怎么考你呢？既然你叫选择合并，所以法官就照你的意思啊，三个你叫我随便挑一个，那我真的就随便挑一个，我就挑179判甲胜诉。好，请问你挑179判甲胜诉之后，请你回答我，谁会上诉啊？啊，想当然了，是乙要上诉嘛。甲在一审是胜诉的一方，他绝对不会上诉，想也知道一定是败诉的乙上诉啊。再请问你啦，乙要上诉，一定针对哪一个标的上诉啊？啊，想也知道，一审是挑179判他输啊，他当然只能针对179这个标的声明不服。乙呢，在法学逻辑上不 可能针对184、767这两个标的有所谓声明不服的表示存在。为什么理论上不可能呢？因为184跟767根本未经一审裁判，两个未经一审判决的标的没有所谓胜败问题，所以没有人呢可以对他呢构成所谓败诉的当事人，因此没有人可以对他们声明不服。所以乙要上诉，理所当然的针对179这个标的呢提起上诉。那既然如此，请问你，某乙针对179提起上诉，那题目就考你了。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说，哎，179呢原审判错了，179应该是要败诉才对，但是法院却发现767好像应该是赢的。也就是高院的见解认为本题好像不构成不当得利，应该是构成767所无法还请求权才对，所以高院的新政认为说179是无理由的，但是767应该赢。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请问你高院怎么审这个案子？如果你再选择合并，严格遵守处分权主义，在审理的阶段如果严格遵守处分权主义的话，会产生什么逻辑上的问题呢？会变成二审当事人有声明不服的标的只有179，所以从头到尾二审就只能审179，不能针对184、767这两个标的为审理。这是你呼应处分权主义之下当然的解释。因为呢，处分权主义讲的是除非184、767这两个标的当事人在二审有扩张上诉声明或附带上诉，除非这两个标的有人呢放马后炮扩张上诉声明或附带上诉，否则的话不成为二审审理对象。可是逻辑上怪在哪里？这两个标的184跟767一审跑到二审去之后，理论上是根本没有人可以对他们声明不服，因为这两个标的在一审根本未经判决，没有任何胜败的记载，没有任何胜败记载，某乙跟某甲理论上都不可能有所谓败诉声明不服的可能。所以不是他们不想声明不服，不是他们不想请求法院审理了，而是逻辑上根本没有人可以呢扩张上诉声明或附带上诉，根本没有人可以呢放马后炮事后请求法院审理。那如此一来，你局限说哦，所以法官呢在二审只能审第一个179的标的，其结果岂不是造成选择合并在二审解体？为什么解体呢？因为选择合并本来类型的基本定义就是当事人主张的复数标的始终希望合并在同一个程序，始终希望法院择一有理由者审判，结果这个类型的基本定义却会因为呢你坚守处分权主义的结果呢变成在二审呢高院只能针对179来审，反而针对184、767没有办法挑其中一个加以审理，其结果变成这个选择合并的上诉到高院的时候，等于只有单一的诉讼标的法院可以审理，另外两个标的呢因为无人声明不服，所以产生法院无法审理的怪异现象。如此一来真的会破坏所谓呢选择合并类型的基本架构。同样的道理也是，除了选择合并之外，预备合并也面临相同的困扰。来，什么样相同的困扰呢？简单画一下，同学现在懂起来应该更快。哎，什么叫预备合并啊？先为主张买卖契约有效要求的给付标的物，被为请求买一个保险，这个讲烂掉了，如果买卖契约无效不当得利返还价金啊，这个叫预备合并。好了啊，一样的道理呢，万一题目这样考，一审的时候啊，原告的运气不错，一审甲呢先为声明胜诉。哎，先为胜诉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被为请求在一审就不用审理，所以一审判决不可能针对被为请求有任何审判动作。好，那这个题目谁会不高兴啊？当然是败诉的某乙不高兴，所以一定是某乙提起上诉。 啊，再问你啊，某乙提起上诉声明的对象当然是他败诉的先位标的，啊，他也只能针对先位上诉，因为一审只有判他先位败，所以他对先位上诉。同样的道理啊，那考你了，高院呢审理先位的结果认为说，原告甲的先位应该是败诉的，高院的新政认为买卖契约是无效的，可能通谋薛思表示无效，所以高院变更地院的见解，改认定先位请求原告败诉才对。好，高院新政如此，请问你能不能直接审备位？因为按照预备合并的类型基本定义论，这个类型本来的基本定义应该是先位无理由败诉就要求法院审备位，结果这个基本的类型定义论却可能在二审解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严格遵守处分权主义，严格遵守代表什么意思啊？备位这个标的一定要有人对他声明不服放马后炮，才能成为二审审理对象。那一样尴尬的情况出现了，这个标的会形成无人可以对他声明不服的窘境，因为这个标的可能在一审根本未经审判，没有任何胜败的记载。一个在一审未经审判没有任何胜败记载的标的，到了高院谁有办法对他声明不服啊？没有胜败记载，不知道谁胜谁败，你强迫当事人一定要对他声明不服，甲跟乙不是不想不服了，而是理论上根本没有人可以对他声明不服。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窘境产生，如果你在二审的阶段坚持审理的时候要回归处分权主义，那岂不就变成一个预备合并到二审就解体了，变成高院只能针对先位请求审理，先位认为无理由之后不能接着替备位加以审理，破坏整个预备合并类型的基本定义论。所以为了要维持这三种客观合并的类型基本定义，因此我们咬着牙不得已呢，说在审理的阶段呢，这三种类型基于定义论的本质使然，必须创设一个例外的理论，叫附随体性。所以附随体性怎么用呢？各位对照黑板上这两个例子，附随一体性的定义就是，只要你是选择重叠预备三种客观合并上诉到二审的话，二审法院呢都可以针对当事人未经声明不服的标的直接加以审理，这样才能符合选择重叠预备三种类型的基本定义。所以左手边这个预备合并的例子，如果第二小题考你，备位请求法院在二审可否加以审理？可以，即便没有人对他声明不服也可以。右手边选择并这个例子也是一样，乙虽然只有针对179上诉声明不服，但题目问你，高院二审审理阶段的时候呢，如果认为179无理由但是767有理由的话，可不可以改挑767判原告胜诉？可以，因为呢他在审理的阶段构成所谓的例外的附随体性，所以二三这两个标的就算无人声明不服呢，法院也可以直接加以审理。这就是审理阶段里面呢原则裁处分权主义例外回归附随体性整个理论呢架构呢背景呢，我们完整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审理阶段里面相关的一个概念。好了，那第二个阶段看完之后，最后来看一下第三个阶段。来，第三个阶段呢，我抱歉，进入到第三阶段前呢，顺便跟同学交代一下，每次讲到这边下课都有同学来问啊，问的太多了，我干脆一起讲了，两分钟就好。每一届呢，同学都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哦，什么问题呢？反而是在第一个阶段，这问题呢，点你一下，厘清一下，你就晓得不是问题了。第一个阶段，乙审的阶段，上诉不可分的定义是，针对一个全部判决当中的一部合法上诉者呢，其他部分跟着移到二审去。那有同学问什么问题呢？有同学脑袋想的比较细的，他就问说，哎，老师啊，像选择并好了， 选择并呢，它就有一个问题，这个选择并一审呢，法官就直接挑179判原告假设诉，184、767都没有挑，都没有挑，这个一审的判决算不算全部判决呢？算哦。很多同学可能理解上会认为说，全部判决一定要三个标的都判，都记载在判决书才叫全部判决，不是啦。请你仔细回想，我们刚刚讲全部判决的定义是什么呢？全部判决的定义就是，你针对当事人的全部请求，在一审都有审理，然后用一份判决书统一加以裁判。只要是用一份判决书统一终结全部的诉讼，统一的针对当事人全部的标的一起终结掉的话，它就是全部判决了。所以呢，选择合并的类型基本定义本来就是认择其有理由者审判就好了。所以即便三个标的只挑179判，整个案件在一审也算全部终结，所以概念上也被全部判决所含涉。所以全部判决你千万不要误会说三个标的都要判才叫全部判决，不是啊。全部判决定义再听一遍，针对当事人的全部请求呢，一审呢合并用一个判决书把你们的请求纷争合并加以解决。那选择并类型基本定论本来就不要求你全部判，你认择其一裁判就算是终结他一审全部的请求全部的纷争了。所以这个全部判决的定义呢，请你稍微厘清一下。因此预备合并，我们黑板上左边这个例子还有选择合并呢，右边这个例子呢，虽然一审都只有挑一个标的判，但是概念上全部称为呢全部判决的概念。既然是全部判决，你针对任何一个标的合法上诉，其他那些标的当然上诉不可分，鸡犬升天，一到二审去后。这次呢，我们借这个机会简单跟你厘清一下全部判决概念定义，请你千万不要误会一定是每一个标的都判过才叫全部判决，不是这个意思了。借这个案例的对照，希望同学厘清一下这个基本观念。好，那么第二个阶段审理阶段看完之后，最后各位中场休息前，第三个阶段叫判决阶段，终于结束了。三阶段理论的第三阶段叫判决阶段。判决阶段这边又冒出一个呢专有名词出来，那同学呢忍耐着把它看完吧。啊，这个名词各位呢教科书上应该也似曾相似了。民事诉讼法上有所谓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这个刑诉也很厚，不过民诉跟刑诉的概念不太一样。请你在念民事诉讼法这个名词的时候，忘记你在刑诉所学的。这个刑诉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另有定义了，跟我们民诉的不太一样。民事诉讼法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讲的是什么呢？从字面上来翻译很好懂，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定义就是啊，上诉人不能够因为上诉的结果得到一个比原审更不利的裁判。所以这个名词的出发点是鼓励你上诉，保护上诉人所设置的规定。为什么说很好懂啊？德国人的想法是说，吼，我们呢觉得你受了委屈的话，你就要上诉啊。为了鼓励你上诉，所以我们制度一定要怎么设计呢？如果你上诉的结果呢会更糟，会得到一个比原审更不利的裁判，那开玩笑，谁敢上诉啊？比如说一审法官只判我呢，这个呢侵权行为100万好了。结果我上诉不服，法官改判我200万，那开什么玩笑？我因为上诉的结果得到一个比一审更不利的裁判，那很多人上诉的时候就会犹豫不决。所以为了保护上诉人的权益，某种程度为了鼓励你上诉起见，所以在判决阶段我们就创设了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这个原则的定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上诉人不能因为上诉的结果得到一个比原审更不利的裁判，这就是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基本定义。各位今天初学阶段记到这边就好，刚刚念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定义你先记着，但这个原则有例外， 例外今天不讲，因为你才刚学这个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先厘清，比较复杂的学说上例外的情形呢，留到下册再谈啦。各位今天先不要管例外，你就记原则，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定义就是，上诉人不能因为上诉的结果得到比原审更不利的裁判。好啊，怎么用呢？同学就看一下预备合并，不利变更禁止原则最喜欢考在预备合并。来，怎么考呢？各位中场休息前看一下中间这个案例，脑筋急转弯一下。这个预备合并呢，怎么考你呢？甲呢，先位的请求是胜诉，来稍微改一下好了。来，这个题目我们简单的改成这样，比较方便来说明不利变更。稍微改一下，最典型的教学案例就是，譬如说这个预备合并叫先位判甲败诉，被位呢判甲的胜诉，这个符合预备合并的定义吗？先位无理由时请求法院审被位，所以一审呢确实有可能出现甲先位请求败诉，然后被位请求胜诉的情况。好了，既然如此，题目就故意设计说，现在是甲提起上诉哦，他针对一审败诉的先位这个标的提起上诉，很合理吗？这个标的他在一审输，所以他当然呢可以针对一审败诉的标的独立的声明上诉。好，这个题目呢，司法官考试呢居然考了三次，怎么考你呢？请同学现学现卖。第一小题，甲只有针对先位上诉，那请问你被位请求不当得利这个标的有无先行确定啊？啊，你现在闭着眼睛都能回答。有没有先行确定啊？没有。理由不多讲，上诉不可分原则，一审是一个标准的全部判决，你只要针对全部判决当中其中一个部分合法上诉的话呢，阻断全体判决的确定，其他未经独立上诉的标的一并一审鸡犬升天跑到二审，没有先行确定。答题关键字二要提一下上诉不可分理论。第二小题，你猜都知道该怎么考你的。二审程序中，法院可否针对被位请求这个标的加以审理？也就是假如当事人，也就是呢这个某乙呢，针对被位的标的在二审没有附带上诉的话，被位标的如果当事人在二审没有附带上诉，法院可否加以审理？答案是可以。为什么可以啊？刚刚花时间讲过例外的采附随体性，因为如果不准对被位审理的话，预备合并的结构到二审就解体了，解体成为先位无理由就不能审被位，如此一来岂不抵触预备合并的类型基本定义？所以第二小题考你，被位那个请求乙审鸡犬升天跑到二审去之后，如果二审辩论终结前相对人被上诉人乙都没有放马后炮附带上诉的话，此时对被位请求高院得否审理？还是可以，因为附随体性。好，重点来了，第三小题，第三小题怎么考呢？补习班用书都会做整理，我还看过很多同学很天才，真的把补习班那个表格整理后缩小影印贴在自己小六法旁边，用背的硬 K 下来。拜托你今天上完课不要再干这种事了，这种排列组的考法很多，你要硬背后太痛苦了。第三小题，判决阶段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怎么考你呢？各位你想想看，甲针对先位上诉了，高等法院审理后的新证不外乎有三种情形。 考题会说，承接第二小题，法院针对先辈位均直接审理后，因为你审理阶段有附随一体性，所以先位、辈位、法院都可以在当事人没有声明的前提下直接审理，所以第三小题考你，法院针对先辈位均审理之后，他的新证的内容如下。法院的新证不外乎就是这三种情形啦，很合理吧？不可能有四种情形的。先辈位、法院都审理完之后，他的新证不外乎就是第一种，改认为先位请求胜诉有理由，那辈位就不用审理了。第二种，他的新证是维持原判，还是维持一审的先位败诉、辈位胜诉。第三种新证是大逆转，先位、辈位通通败，搞不好高院的新证认为两个请求权都理于时效，所以也有可能是第三种新证的结果，先位、辈位均败诉，那就考你了。二审审理后得到这三种新证时，请问你他应该如何判决？第一小题呢，各位应该没有问题。结合二审章节法条，你今天先简单看第一小题，就是最典型的所谓上诉有理由。甲千辛万苦上诉，就是希望法院改判他先位胜诉，法院真的遂他的意。所以呢，如果是第一种新证，法律效果就是450条上诉有理由，然后废弃原判决。改判甲先位胜诉，因为这就是上诉人甲呢最终希望达到的结论，他千辛万苦上诉，不就是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吗？所以第一小题对应的法条450，这个同学虽然还没念过二审，但是今天听一遍应该不难懂，跟你的逻辑很合。第二小题更简单，第二小题是你不用看法条，你自己猜也猜得出来的。为什么第二小题最好猜啊？因为二审的新证跟一审的判决完全一样，那既然完全一样，当然就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个也不难懂。同学会中标的一定是第三小题。第三小题又来了，如果你是直觉思考的话，保证你会写呢。假如你没念过书，没念过不利辩跟禁止原则，直觉思考的话，保证你写绿色粉笔答案，因为一般你的直觉很合理。第三种情形是法院的新证认为甲的先位请求、辈位请求均离于时效，均败诉。既然法官的新证是先辈位都败诉，那显然呢，我就应该废弃一审的原判决。因为原判决是判甲辈位胜诉的，可是我现在的新证是先位、辈位均败诉，所以好像应该要废弃原判决，改依新证的结果，改判甲全部败诉。逻辑上看起来好像很合理哦，因为高院新证就这样，但是呢，你发现解答没有人这样写。所有补习班考题的解答是，你的新证虽然如此，但是判决主人要写上诉驳回维持原判，那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新证是先位、辈位都败诉，为什么要昧着良心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呢？就是要你昧着良心了，因为在判决的阶段，我们学理上说，同学要注意这个观念。什么观念呢？不利异辩跟禁止原则，借这个案例呢，你去套用这个概念很好懂。什么叫不利异辩跟禁止啊？上诉人不能因为上诉的结果得到一个比原审更不利的裁判，所以眼光回到黑板上，今天谁是上诉人啊？就是那个甲了。 原告甲就是上诉人，那这个上诉人这位老兄，好歹他在一审再怎么样都赢一个，这个预备合并好歹他老兄在一审备位都是赢的，结果因为上诉的情况，你反而改判他先备位全部败诉，对上诉人甲而言，岂不是得到了一个比原审更不利的裁判，违反不利变更禁止原则。所以在判决的阶段，民事诉讼法理论就创设了不利变更禁止。所以即便你的新政是先为备位均无理由，你在写判决的时候还是得咬着牙昧着良心，主文只能写上诉驳回维持原判，再怎么样维持你审的备位请求胜诉的一个裁判。这就是三阶段理论里面第三个阶段判决阶段的时候呢，所谓的不利变更禁止。因此这个名词最粗浅的白话文意思就是，你的新政未必可以100%的变成你主文的记载，即便你的新政是先为备位均无理由，可是判下的内容判下的结果未必跟你的新政相符，有的时候你要迁就现实，迁就不利变更禁止这个理论，所以有的时候你在下判决要抵触你的新政，抵触你的良心，你心里不是这么认为，但是写出来的内容却必须要如此。这就是判决阶段呢必须要考量到所谓不利变更禁止的一个概念。好，以上我们就把上诉审三阶段理论结合客观合并的基本架构先跟同学说明到这边，休息过再直接带你看国考的题目，用国家考试实际案例来强化一下你刚刚所念过的这些抽象的原理原则。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